呢一節咧，可能時間短啲，因為我仲有啲嘢想講啊。就係一講珠澳大橋化驗所嘅職員造假，令到港珠澳大橋過千億可能變成大白象工程，或者會打水漂。喺呢個層面上，恭喜所有建制派議員同埋所有嘅中國建築、中國港灣。富之达的承建商为什么重建你们赚赚晒了，现在赚够了，拆了之后不追究责任，再赚多香港的盈余就是这样去的。所以梁爱诗讲得啱的，西九啊，如果你们不满意就炸了它再起过咯。人工岛而家偷工减料搞唔掂，咪炸咗佢再起过咯。啲钱唔系你噶咩，师姑？你讲乜嘢啊？系咪啊？你哋做任何嘢冇经过细心，即系细心思考，将香港卖俾大陆，造成咗香港大陆化。你哋嘅良心喺边啊？呢两笪地方耗用香港2000亿啊！2000亿啊，几多罐午餐肉啊？而家同等，总唔知凡系你哋做错咗，一追究起上嚟，哎，你哋唔鍾意唔好做啦，即系 UGL 事件嗰个委员会。哦，既然系咁，拆咗佢啦，再重选，放生梁振英，你哋啲逻辑就系咁。你哋冇将你哋嘅得到嘅教训重新再认识，而系想办法遮瞒，必要时咧就将啲证据炸咗佢，就重新出发。ICAC 系拉咗呢个实验室技术员，以一个人点可以做到啊？一个技术员啫，凭乜嘢啊？人工岛。漂移啊，环保唔过关，海堤崩塌，死人无数，工业意外频生，你哋都一样系咁坚持要起，可以有几多作用啊？系咪啊？边一个出嚟问责啊？官员做人唔可以咁狗啊！你哋系做紧狗啊！香港的没落就是你们这班人。下次大飞天 container， 我想讲香港人的身份认知，讲一讲我的角度，也都提一下一点啦，提一下一点另外一些东西，那就完了这一节了，因为都想讲的都讲够了。讲什么呢？喂，不记得了。唔系啊，有嘅，因为最主要讲而家周浩鼎 UGL 事件拧翻落去，周浩鼎将会成为人民英雄，同埋呢个冯伟光，因为点解咧？喺呢个梁振英气急败坏嘅时候。如果用一个阴谋论来计，民建联就整体由周浩鼎带头出卖689，而冯伟光是民主派的卧底，将明明你们他想将他变成了一个贪污事件，689最想将 UGL 事件变成一个贪污事件，用这个方向去查。可能他知道如果用这个方向去查呢，未必能够拉到他。他可能走得了。但是梁继昌是用一个逃税的角度，是你没有申报税，你瞒税的角度来搞你。因为他会计亦都是律师，他将这两样东西的专业拼在一起，他看到了你所有的漏洞。所以他是用 会计角度是用税务条例来搞你，因为你真的从来没有申报过税，所以实入你的。你没有报过税嘛，交不交税是税局话俾你听，你冇报就是你问题啊嘛！你话你唔使报税，边个话俾你听？冯伟光，所以冯伟光咧，从来就收咗三百几万，逢系689所有做嘅扑街嘢，佢全部都大踢爆，亦都将成件事嘅焦点倒正翻去税务条例。呢、這个人将来人民英雄，周浩鼎面懵心精，亦都系可能都系泛民嘅卧底，我真系唔敢讲。但是他这次泄密，喂，一个大律师没那么流啊，是不是啊？二，我们静心观察三司的局长，有很多人为689的延续，当然是他想，但是林郑不是傻人，林郑是从来考第一的，他要求自己是第一，你在他上高即是你第一，他变成第二，这个问题不会存在的。他一定想办法打破这个局面，用回他的人新气象。但是他现在的人是没有办法，律政司袁国强不会流入的了。那他就想他搞定一地两检这件事，先有新官上任做律政司，其实都是换了个人，这个人不是689的人。第一。第二，肥仔中我们的政务司司长，他是政务官一路打上来的，从不放假。这个人不是梁振英的人，他虽然没有更好的人选留任他，他只会听从林郑的说话，因为他求做官，所以他说你哪个做特首没问题，我都希望可以留下来。唯一一个延续到，即是我之前做节目讲过，唯一一个可以延续到的就是陈茂波，这个是一个指标来的，这个是正正式式的良粉，这个是一个指标来的。陈茂波留不留到人，就是梁振英的势力延续。所以梁振英不停地吹捧一带一路大湾区，他希望国家领导人承认了他的睇法，支持他的时候，将他的财金局的官员的班底，不是班子，是班底，留低俾林郑延续佢嘅影响力，保障佢嘅利益，同埋希望唔使落镬。呢个系佢嘅目的。但系林郑传咗出嚟有个叫欧阳百权，而家就系欧阳百权同呢个陈茂波之争。睇下系欧阳百权赢嘅话，梁振英一啲都机会都冇。但系陈茂波赢，梁振英亦都系一啲机会都冇，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出粮俾你嘅，陈茂波你识做啦。第二，官商勾结，系咪啊？你早收三日风，你啲家族亲戚朋友做好多额外离岸公司嘅嘢，去得到你应该得嘅嘢啦。呢啲系林郑可以俾到你嘅。梁振英不在其位，他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到最后尾他都是要消失的。只不过他一厢情愿，陈茂波可以换到你，林郑就轻松一点，换你不到的陈茂波，你咪又是一只狗。张晓明换了人，中联办就已经成个问题解决了。林郑的压力在哪里啊？想事情要想，边一个揸庄，边一个话事，系咪啊？你打工噶咋？你影响佢一个冇职位国家领导人，香港呢啲咁嘅政协副主席有廿几人，喺大陆个个都坐紧监噶啦。共产党喐一个人，从来唔手软嘅，除咗王岐山，因为而家习近平需要王岐山，所以王岐山不能倒，所以亦都证明到郭文贵知道你哋嘅软肋喺边度，所以佢老婆同仔女可以拉咗都放咗去，跟住去咗美国，然后佢不停做最新消息，不停话俾你听，我报平安，我有咩事入你数，即系Tony Choi，Tony Choi有咩事，佢就会话。你黄毓民恐吓过他曾经在边年边月边日讲过这句说话， 而家郭文贵可能有听阿 Tony Choi 节目，所以佢做翻 Tony Choi 做嘅嘢，所以 Tony Choi 高嘅。呢、這个世界冇话边个比边个高明嘅，系边一个时代需要边一个人啫。系当个时势需要你嘅时候，你就企出嚟，你就行到你要做嘅嘢。郭文贵就是一个咁嘅产物。萧生是食正了网台，虽然由他创造出来，但是萧生带领了这个潮流的时候，亦都是因为科技的发达，令到做网台的成本低，server平，而能够做到遍地开花。萧生是带领了潮流，但实际令到网台全部各种形式的可以在做 YouTuber 全部开花的，就是因为科技的发达，应该是两件事。所以大家听完这次节目真的要讲完了，把声不得了。啊，那就讲到这里了，都说话收就收了。再见，拜拜。